政府已经提升大流行警戒级别至到最高，要求卡拉 OK 同饮酒场所最迟喺晚上十点之前关闭，措施直至今个月底。当局又呼吁民众采取严格预防措施，避免聚餐同前往东京以外地方的行程。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1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并且逐渐增强，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由于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强度亦都有所增强，本港晚间风力有机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晚上十点至到午夜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在过去一个小时，横澜岛、大老山和长洲泳滩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9、57和5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6、83和76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7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126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68点，升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2元，升7.5；美团点评235元，升16.8；阿里巴巴252元，升9.2。小米集团17.24，升1.04；京东集团265.6，升23元；信宇光学科技134.2，跌14元；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3，跌1.5；盈富基金26.02，升2仙；比亚迪电子28.7，跌3.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212，瑞士法郎8.566，澳元5.611，加元5.89，新西兰元5.087，欧元9.2314。每百日元对港元7.34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051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8,560元，升4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7.49美元，卖出2,00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都多车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分别繁忙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噶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公主道过海畅顺，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都多车啦，龙尾喺油站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繁忙，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段就比较多车嘅。调翻转啦，咁啊，沿住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油街至维园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九龙区路面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 东行去油塘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附近噶。九龙塘嘅兰开下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啊，近住宣道小学对开嗰段嘅兰开下道第二同埋第三条行车线咧临时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欢迎大家收听8月18号星期二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刚才就是卫生防护中心也讲到话，是本港新增的疫情的数字。讲到本港新增36宗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个案。现在疫情已经是持续了超过半年。其实在这半年期间，其实香港的经济可以说是都是受到打击，各行各业都是受到打击。所以其实政府早前也都是推出了不同的一些防疫的基金，以及就是保就业的措施，去到应对这个疫情对于经济的打击。今早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在行政会议之前讲到，第一期的这个保就业计划已经大致上是完成了申请的了，接下来即将就会去到作出第二轮的一个申请，那个日子就将会是8月31号开始，就为期两个礼拜，去到9月13号的。咁跟住咧，下昼嚟讲咧，就系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开记者会啦，就住保就业嘅一个详情咧，系作出详细嘅交代。咁都睇翻咧，就系其实今次嘅第二期嘅保就业嘅计划嚟讲咧，嗰个嘅申请嘅方法或者系计算工资补贴嘅方法咧，系不变嘅，即系话咧，雇主咧仍然可以选择喺2019年12月。至到2020年1月至3月作为一个指定的月份，去到咧计算呢个嘅工资补贴噶。咁嚟紧咧嗰个嘅保就业嘅涵盖范围咧就会系9至11月啦。咁啊实际工资咧就系会系呢个50%咧嚟到计算呢个工资补贴，而每人啊每月啊每个雇员每个月嘅最高补贴额咧就系9000蚊吓。咁所以咧就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计算嘅方法，其实都同上次咧系相若噶。不过咧今 此咧，雇主可以再次选择咧，系拣边个嘅指定月份咧，作为计算工资补贴嘅基础啦。咁跟住咧，但系咧，亦都系有几个嘅一啲调整咧，喺今次嘅一个计划里面咧，系作出嘅。咁包括咧就系65岁以上嘅雇员嘅一啲安排啦。嗱，本来咧呢个保就业计划嘅第一期咧，咁就系要求一啲嘅雇员吓，需要有一个嘅三月底或者之前已经开设嘅一个嘅呢个强积金户口啦。咁而亦都咧係需要咧係雇主咧就提供呢個嘅雇員嘅一啲強積金供款嘅資料，或者係咧啲工資嘅資料，先至可以計算出呢個嘅長者雇員咧佢攞到幾多嘅工資補貼。不過咧就政府就話，由於法國咧就好多嘅雇主都俾唔到呢啲相關嘅資料啊，咁所以咧今次第二期嘅一個工資補貼咧有一個嘅微調啦。咁就係話咧有強積金户口就得㗎啦。咁其實咧就算咧就係冇顯示呢个嘅工资金额或者系自愿性供款嘅记录都好啦。咁而家政府咧就系会划一每个月咧就系为呢啲嘅长者雇员咧就系发放5000元嘅补贴啊吓。咁呢个系第一个嘅微调啦。另外第二啦，自雇人士方面咧，可能就系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因为今次咧就系如果自雇人士系喺第一期嘅保就业计划里面已经攞咗一笔过嘅7500元嘅资助的话咧。第二輪就唔能夠再出申請啦，第二輪就冇佢哋份啦。另外啦，就係因為政府都留意到咧，就係有一啲嘅行業咧，就喺今次嘅疫情裏面咧，就唔算係受到好大嘅影響啊，咁所以咧，亦都係就住兩個行業，就係物業管理同埋超級市場咧，作出一啲保就業計劃資助嘅一啲特別安排嘅。咁包括咧，就係一啲嘅大型嘅物業公司咧，就政府就話啦，如果佢哋要攞到呢個保就業嘅補貼嘅話咧，要回饋唔少於80%。俾佢哋嘅業主啦、業主立案法團啦，或者管理大廈嘅機構噶。咁而另外咧，超市方面咧，政府亦都係話啦，兩間最大嘅超市，包括就係百佳同埋惠康啦。咁就話咧，如果呢兩間嘅公司嚇超級市場再要攞呢個嘅補習業嘅工資補貼的話咧，嚟緊咧亦都係需要向市民或者係弱勢社群咧係作出一啲優惠啦，或者係現金券等等嘅一啲優惠噶。好啦，另外咧就喺罰款方面咧，罰則方面咧亦都有少少嘅一啲嘅微調噶。咁之前咧就有一個所謂嘅罰則罰金嘅一個方程式啦嚇，咁就計算佢哋究竟承諾嘅承諾保住嘅人數究竟扣減咗幾多咧，咁就計咗一個嘅罰金嘅一個嘅額出嚟啦。咁但係今次啦，咁就有一啲嘅新增嘅一啲嘅考慮啦。咁就講到話，如果一啲雇主咧係有申請第一期嘅，咁但係供款記錄就發現咧曾經大幅裁員，但係雇主咧就無意再請人或者冇合理嘅解釋嘅話咧，當局咧係有權拒絕佢哋第二期嘅申請嘅。咁而咧另一條法則就係話，雇主即使未有解雇雇員，如果雇主行為係有違保就業目標或者係公眾利益嘅話咧，當局都可以拒絕申請，或者係日後咧。是攞返相关嘅补贴㗎。好啦，讲咗好多呢关于保就业第二期嘅一啲微调嘅方案，一啲嘅细微嘅政策啦。大家点睇呢？大家唔知喺呢几个月呢究竟自己个公司自己个雇佣环境个情况系点呢？有冇攞到呢个工资补贴呢？而另外呢就是关于65岁啦，呢个嘅自雇人士啦，以至超市优惠方面，大家有冇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8月18号朝早9点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第二轮保就业计划将于本月底开始接受申请。 第二期嘅保就业计划仍然系会按住第一期嘅宗旨嚟做。第一咧就系要好简单明白，第二咧系要容易申请。第三咧係即係撥款咧係要快。 11点，職工盟表示收到140宗求助，話保就業計劃未能惠及僱員，要求政府向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嘅人士發放津貼。總幹事蒙少達： 將啲錢倒落鹹水海，所以我哋要求咧係應該針對性發放呢個現金津貼，俾啲最水深火熱、正在被迫要放無薪假。失業、開工不足、掉鹽水的雇員階層。 工聯會建議政府俾失業同停工人士直接申請資助，亦要加入實名制，堵塞漏洞。理事長黃國： 除了要睇強積金户口之外，更加要我哋講要接到地氣先得，就按照唔同嘅行業嘅情況裏面咧，係咪可以有啲嘅證明，譬如糧單、税單，有證明佢係從事嗰行嘅，係咪都應該有一個嘅資助咧？ 下午三點半，政府宣布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涵蓋九月至十一月。另外，兩間大型超市如果要申請，需要承諾回饋市民。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 主要咧，我哋會係要求兩大連鎖超級市場啦，就係百佳、惠康，因為佢攞我哋嘅工資補貼咧係超過一億元嘅每一個機構。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喺九、十、十一月呢三個月咧，能夠咧做更多惠及佢哋嘅顧客，甚至係一啲非政府機構，特別係弱勢社群咧，可以俾多啲現金券啊、優惠啊、折扣啊等等。 四點半。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5宗是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保就業嘅計劃第二期啊，一啲嘅微調嘅細節啦嚇。咁剛才都講到話咧，其實申請嘅方法咧，同埋呢個嘅基本嘅計算方法咧係不變嘅，都係咧就係以2019年12月至到2020年3月咧，就做一個基礎嚟到計算工資，嚟到保住咧2020年3月一個僱員人數㗎。不過就有其他嘅呢個嘅微調嘅細節，剛才都同大家講過啦。唔知大家有咩嘅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蒙兆達你好。 係你好。 係。咁就住今日呢就係出呢個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嘅一啲微調細節呢，有冇啲咩嘅意見啊？ 你見到嗰個所謂微調呢，真係微得好緊要囉。你都感受唔到有啲咩實質嘅轉變，即係相應於過去一段即係頗長嘅時間，我哋工會提出好多建議啦，坊間即係亦都傳媒揭發咗好多個案啦，係僱主濫用呢個保就業計劃，咁我哋亦都收到好多投訴，咁呢啲意見其實完全係冇喺成個即係第二期計劃裏面呢有任何實質的改變推動到出來。 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你們的意見或者關注的地方是哪些呢？ 其實我們由計劃一開始已經是提出，就是我們的批評，就是這個計劃的漏洞呢，其中一個最主要呢，就是薪金補助給了僱主之後呢，他是完全不會規管那個僱主怎樣分配這些所獲得的津貼的。所以呢，合後我哋亦都喺個計劃推行嘅時間咧，收到好多嘅電話求助同埋投訴啦，就話自己嘅老細咧係有申請保就業計劃嘅津貼嘅，但係佢繼續係被迫放無薪假、冇公開，甚至乎即係減人工，亦都咧係有好多係吊鹽水，本來係做月薪員工嘅，被迫改為即係日薪員工或者係時薪工嘅工作。咁喺呢啲咁多嘅唔同種類嘅剝削嘅情況底下呢，其實反映到老細係一邊攞呢啲薪金補貼，一邊呢就繼續係推行呢啲即係冇公開呀、吊鹽水呀、唔叫啲人返工放無薪假呢啲情況。咁對於工人嚟講，其實係保障唔到佢哋嘅收入，而所謂嘅保就業呢，其實都是徒具虛名咯，只是形式上可能你有個職位，但是你沒有收入的時候，你怎麼維持生計呢？ 是。關於你剛才認為有一些僱主濫用這些工資補貼的情況，其實據剛才記者會所聽，其實僱主都需要給回就是一些的工資的資料啊，或者即係強積金供款嘅資料咧，就再出嚟咧，就係俾政府睇下咧，究竟佢哋呢啲嘅錢有冇用翻曬喺僱員身上？因為其實攞呢個保就業資助咧，係僱主有個承諾，係話要將所有補貼係用翻喺僱員身上噶嘛。所以嚟緊提供翻呢資料，會唔會俾政府有一個機會去到核實翻呢啲嘅僱主有冇真係用得其所？ 嗱，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咯。即係羅志剛一路都講就係話， 到到今天記者會佢嘅口風冇改過㗎，佢就係要簡單啊嘛，要容易操作啊嘛，所以佢話睇大數，我哋唔會睇細數嘅，所以唔會好似出現你所講，僱主係有責任或者有任何嘅義務咧，需要再呈交翻每一個僱員嘅户口出糧記錄，出幾多錢俾政府知道去核實嘅、哦，只係需要話俾政府聽咧。即是你嗰个整体公司嗰个工资嘅支付金额係大过多过你攞返嚟嗰个整体嘅薪金补助金额，咁已经满足咗个条件㗎喇喎。咁所以我哋咪收到有啲求助，佢哋有啲员工好不满，即係老板係攞咗我嘅人头，佢攞9000蚊返嚟，但係而家老板话即係生意唔好，叫我哋唔使返工，咁有好多時候係要被逼放無薪假，結果只係俾翻2000蚊佢哋。咁啲錢去咗邊呢？佢咪同我講話，有其中兩個老細，佢哋即係聲稱自己嘅人工係即係比較高嘅，所以咧就即係 cap 咗大部分嘅津貼落自己袋裏面。咁佢作為老細，佢都可以幫呢間公司打工，一樣可以出糧。所以如果要滿足政府所講嘅條件，話全部用於工資上面，本身就係好大漏洞，老闆可以走東走啦。 Okay. 孟少達，因為政府都講到話咧，佢哋第一期就收到380多個投訴啦，咁其實都部分係處理緊嘅。咁其實以你所知，你有冇都幫一啲嘅叫做受影響嘅僱員去到作出呢啲投訴？你覺得而家政府跟進嗰個嘅進度係理唔理想咧？ 我哋自己都收到大概是即係140多宗嘅投訴個案啦，咁當中有涉及到裁員啊、被迫放無薪假、減人工呢一類嘅情況嘅。嗱，我哋收到嘅個案裏頭咧，有啲員工都同我哋反映，喺揾我哋之前咧，其實係有打電話去保就業計劃辦事處嗰度作出投訴嘅，但係佢哋同辦事處講。老闆即係攞咗呢個補助業津貼，冇俾翻佢哋，繼續要佢哋放無薪假，冇公開，攞唔到嗰9000蚊。辦事處嘅職員回覆話，因為呢啲津貼咧係即係俾老闆嘅，就唔係直接幫工人嘅，所以投訴咧就唔能夠成立嘅。咁因此反映到就係話，由於政策本身係先天不足，有咁多漏洞，員工即係要去投訴咧，其實即係未必受理啊，都本身。咁因此個數字一定係減少嘅， 明白。 咁而且你見到佢巡查方面咧，個比例都係好細，有成14万多千嘅申請僱主，但佢巡查咗嘅公司都係200間，個比例上咁細咧，會令到啲老細心存僥倖，以為自己即係無論點樣做咧，都未必會查到佢咯。 係嗱，其實咧之前都有一啲嘅媒體啦關注到，因為今次嘅保就業計劃咧，其實僱主承諾保住嘅人工人數咧。員工的人數呢就講緊是今年的3月的數字來的。咁所以呢就是發現呢就是有些公司可能在3月的時候呢是得返零個人啊，即完全冇晒僱員是炒晒的咁。咁但是呢佢因為之前用之前的月份作為基準呢，佢申請到補貼的，但就是零個僱員咁。咁今日呢政府的記者會的講法都講到話，其實呢好多呢啲咁樣嘅大幅縮減，即可能得返一個甚至零個嘅一啲公司呢，都係啲微企啊，即10個雇员以下啦，咁而咧就系见到好多零人公司咧，其实都话喺呢几个月里面咧系有请翻人嘅。其实个进度系咪理想，或者你有冇觉得系需要再加强去规管呢啲公司咧？ 其实我觉得好荒谬咯，即系你成个计划嘅原意就系保就业啊嘛，咁所以一个好关键嘅条件就系公司系要承诺一个聘请雇员人数啊嘛，嚟到保留啲就业机会。咁既然佢个即係參考月份係零僱員嘅，即係話佢唔需要作出任何嘅承諾咯。雖然政府開記者會嘅時候咧，又聲稱話啊，特別針對啲零承諾嘅企業咧，要多啲巡查佢哋啦。咁你查咗佢係點啫？只係得到個結論就係話有請人定冇請人啫嘛。請幾多人？你用咩標準去作為一個門檻去評估佢係咪有犯到嗰個規定咧？係冇基準噶嘛？ 好， 結果即係其實你係縱容緊啲老細用呢啲咁嘅即係零承諾咧， 去濫用我哋嘅公帑喎。 OK， 問埋你啦，即係今次嘅第二期嘅一啲詳情咧，包括咗係增加咗對僱主嘅罰則嘅。咁講緊話咧，就係唔單止係嗰個計算嗰個方程式啦，咁就係話咧，如果係曾經出現大幅裁員，又係冇合理解釋啊，或者無意再請人，又或者咧違反公眾利益嘅話咧。政府咧有權攞翻曬咧，就係第二期全數嘅一啲補貼嘅。你覺得係咪都加強咗個阻嚇力？ 嗱，我自己聽到係覺得好虛無縹緲咯。即係點為止？即係違反有冇啲規定定咗出嚟要去遵守？例如唔可以放無薪假，唔可以減薪，唔可以裁員咧？但係羅志剛係一路拒絕係作出呢啲要求嘅對老闆。咁然後就係、是。找一些很虛無縹緲的講法，就是公眾利益啊，違反嚴重違反規定啊，但是具體有些什麼規定要僱主去遵行呢，又沒有一些新的條件定出來、啊、那到時他執不執行呢，是完全權力呢是在於班官僚手上的，我們就沒有信心了，因為現在擺明呢就好像向緊啲商家和財團呢做利益輸送的。 Okay.好啊，唔該曬你，多謝你，孟兆達嚇。孟兆達咧就係職工盟嘅總幹事嚟噶。咁大家點樣睇保就業第二期嘅一啲實施嘅細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考虑在晚上十点至到午夜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话，由于热带风暴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强度有所增强。海高斯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本港晚间的风力有机会进一步增强。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5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多宗初步确诊。葵涌货柜码头再多一名理货员确诊，他在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工作。码头亦都有一名保安员初步确诊，患者在二号码头出入闸口的更艇工作，曾经使用五号码头的休息室，但是并非早前有大量确诊者去过的宏记休息室，相信他有机会从码头或者社区感染。码头群组累计有66人确诊，包括58名员工，当中41人在宏记工作。另外，廣華醫院E7外科病房一名71歲男病人確診。本港新增一名新型肺炎確診患者離世，累計70名確診病人死亡。醫管局話，目前仍然有751名確診患者正係接受隔離治療，當中31人危殆，38人嚴重。另外有再多78人康复出院，累计有3677名确诊病人出院。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今个月31号开始接受申请，资助雇主支付今年9月至到11月嘅雇员工资，预计第一批申请人会喺9月中获得资助。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馮晴淑儀說，第二期保就業計劃新增罰則，若果僱主裁減員工幅度龐大，而沒有證據僱主有意重新聘請僱員，或者未能夠提供合理解釋，政府有權拒絕申請，甚至取回全部或者部分已經發放的工資補貼。馮晴淑儀提到，如果認為僱主的行為違反計劃的保就業目標，或者有違公眾利益，政府有權要求退回全部或者部分已發放的工資補貼。目前難以講述具體情況，會以個案形式處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延续今晚祠堂式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 叶格原先准备做翻晚祠，点不知最后做唔到啊，十分失望啊！大海度游紧水，但系抽晒筋，差唔多浸死噶啦。 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梁志超， 放宽措施可能会引发另一次嘅反弹，大家要谂啦，长冬定短冬。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就倾紧嘅系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啊。咁今日咧就系讲到话咧系月尾就会开始接受申请啦，同埋咧作出一啲嘅微调噶。咁而另外咧就系今日嘅下昼嘅记者会里面咧，就其中一个焦点咧就落喺咧系超市嘅一个折扣优惠上面。因为都讲到话咧就系政府会要求咧两大超市百佳同埋惠康咧，咁就系会喺如果要系攞呢个嘅保就业嘅工资补贴的话咧，就要为顾客同埋非政府机构就提供翻购物嘅现金券或者系更多嘅折扣优惠啊！咁刚才嘅记者会咧都好多记者问到，咁究竟几多嘅折扣优惠先至够咧？咁而另外点解净系拣呢个嘅百佳、惠康两间嘅超市咧？咁会唔会令到佢又好似折扣多咗嘅时候多咗顾客帮衬，会唔会造成不公嘅现象咧？咁有好多记者咧都系提出呢啲咁嘅疑问噶。各位听众又点样睇呢啲嘅措施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马先生喺度，系马先生，你好啊，请讲。 关于补习业嗰度嘅， 系 就有啲咧，我而家就系有据我所知有间美容院咧，就系攞咗补习业啲钱啦。 嗯， 咁佢咧就冇俾啲人工嗰啲工人嘅。 嗯， 咁咧，譬如政府系停7日，咁佢咪照停啦。再好而家咁樣再跟住再停，咁咪一路跟政府咁停發咯。停咗之後咧，就冇人工俾啲員工嘅喎，叫啲員工放無薪假嘅喎。 係啊， 呢啲真實個案嚟噶。 明白。咁其實相關嘅員工會唔會都會考慮向政府方面投訴啊？ 哦，投訴我就佢又冇去到投訴，只有去呢個區議員嗰度講聲咯。 嗯。 話俾叫區議員幫手啦。咁佢公司人事部講咧，佢就話人事部啲職員就話呢啲政府錢係俾我哋公司交啲做啲燈油火蠟啊嗰啲開支嘅喎，咁樣。 嗯。 咁樣回覆啲嗰啲員工嘅，嗰間美容院咧，美容公司啊，英格物語啊。 哦，即系呢个都让 名噶， 让啲个案自己去即系去查去调查翻啦。多谢晒马先生啦。不过都根据咧就系即系呢个保就业计划嘅一啲资助嘅条件啦。咁其实咧雇主咧攞到呢个嘅保就业嘅工资补贴嘅时候咧，要承诺咧所有呢啲嘅补贴都系要用喺雇员嘅工资身上面嘅。咁所以咧，如果即系刚才马先生讲到话有啲嘅美容院啊或者公司咧，咁系冇将所有嘅补贴用晒喺雇员身上咧，咁其实违规噶，咁政府咧可能会对佢咧呢啲嘅相关公司咧作出一啲嘅处罚嘅措施噶吓，咁跟住亦都有听众郑女士喺度， 郑 女士 系 你好，请讲下。 我想有啲就关于惠康百佳政府未第二轮帮佢啊，而家叫做。 如果佢哋再申请保就业嘅话，就要提供翻优惠折扣俾顾客啦。 我觉得咧。佢呢間咧，惠康百佳嘅生意係唔差嘅，喺呢個疫情咧係好過平時好多嘅，因為我朝朝都去嘅，無論是但一間都去買啲嘢。我見佢好多時早排更加係啦，啲貨架全部空嘅。嗱，講到佢話政府要佢俾優惠你喎，佢平時啲價錢咧係每一次減價之前咧都高啲上一次嘅，你要佢減個優惠咧，我覺得咧政府就唔應該成日俾曬啲錢啦，啲大財團啦，反而出邊。有啲需要幫助嗰啲咧，仲覺得幫嗰啲仲好啲啦。佢賺錢嗰陣時候，我問佢納税納幾多啊，係咪啊？ 嗯。 但係佢個價錢唔平嘅喎，每一次我買嘢都係好多時去超市，佢絕對嘅生意係唔差過以前嘅，我肯定。 係。 係。 咁今次如果即係政府出聲啦，就話如果你再攞呢個工資補貼嘅話咧，就需要提供折扣優惠俾啲顧客噶啦。你贊唔贊成啊？咁可能會即係 贊成嘅，不過我覺得佢嘅優惠未必係 好賣得嗰啲俾你，即係平時你好需要買嗰啲咧，佢可能將啲冷門嘅嘢推出嚟嚟減俾你，咁你買唔買啊？譬如唔賣得嗰啲， 有冇可能啊？ 賣得嗰啲就唔減幾多，唔賣得嗰啲可能會推高價出嚟清佢貨嘛。真係喺呢個疫情，老實講，我好多地方都去過超市、維康百佳，生意係唔差過黑暴嗰陣時啊，同埋平時嘅。 好啊，唔該曬鄭女士嘅電話嚇。咁啊，呢個究竟百佳、維康兩間超市啊，如果要再申請呢個保就業嘅計劃嘅時候，究竟會提供點樣嘅優惠、點樣嘅折扣，或者係點樣幫一啲嘅弱勢社群咧？都要睇睇咧兩間嘅超市咧點樣作出呢啲嘅優惠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 we're talking about pronunciation 英文发音。有听众咧问萧叔叔，可唔可以讲一讲咧？沙滩同埋母狗一只狗乸啦，所谓嘅英文咧，佢个分别系乜嘢？咁啊，沙滩当然系 beach，b e a c h，beach，and 一只母狗咧系一个 bitch，b i t c h。当然而家好多时候有啲人就攞嚟闹人噶啦，但系呢个用法咧，我哋就今日唔系老讲啦。好啦，咁 beach 同 bitch， 我哋英文嘅发音有咩分别咧？佢哋都系一个类似 e 地嘅音嚟嘅。Okay, 我哋广东话只系得一个啫，就系、是、e 嘅啫，即系衣服嘅 e 啦。但系英文咧，我哋有两个嘅，一个咧系比较 tense 嘅 e， 有啲比较接近我哋广东话嘅。OK， e e e， 有啲人叫呢个做长音，的确系长少少嘅，但系长短咧唔系佢哋最大嘅分别。OK， e e e， 咁所以我哋读 beach， 我哋要 make sure that we do that sound， it's 一个 e 咁嘅声音。脷嘅中间嘅位置好接近上颚嘅 ，e e e， 所以咧我哋读 beach beach beach， we're heading to the beach， 我哋去紧沙滩啦 ，we're heading to the beach e。另一个咧，我哋条脷中间嗰个位置咧冇 e 得咁近上面上颚嘅，我哋 e e e 咁样嘅 ，OK， 咁呢个咧就系 bitch bitch。的確咧，呢、這個音通常係會短少少嘅，但係長短唔係佢最緊要嗰個 feature，OK 嗰個特點，而係嗰個聲音咧係比較 relax 嘅，嗰條脷咧係冇咁緊張嘅，冇咁 e 嘅 ，yeah e e e bitch， so beach beach beach and bitch bitch bitch， 得唔得？下次再傾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傾緊嘅咧就係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咧，就係將會喺月底開始接受申請啦，亦都係當局公布咗一啲嘅微調嘅一啲措施啦。咁大家對於呢個保就業計劃嘅落實情況係點咧？即係過去嗰幾個月，大家見到保就業係咪真係落到大家袋咧？係咪真係用得其所咧？咁嚟緊一啲嘅微調嘅措施又點睇咧？剛才講嘅超市優惠，大家又點睇咧？歡迎繼續打嚟1872311啦。電話旁邊有聽眾程女士喺度，程女士你好， 你好啊， 吓请讲。 系我想讲讲就系我哋系一啲小企业嘅宗主嚟嘅。 系 咁咧，我哋发现到咧呢、這个保就业今次就系、是、都系要求个 MTF 户口咧系3月3号之前要开咗。 系嘅， 因为其实我哋公司咧都即系为咗要支持经济，我哋4、5、6月都有请人嘅。咁、但系请咗嘅人咧，而家就即系佢唔会帮我哋啦。咁所以即系 in a way， 其实佢都系政府咧，好似系。即叫我哋炒啲人去咁樣，因為我哋4、5、6月請萬萬嘅人都唔可以申請呢個補習計劃。咁好似佢哋今次嗰、那個， 係。 對方將會就 程女士可能個接收方面有啲問題啦。咁都見到咧，今次都係有一啲嘅申請資格啦嚇。咁、如果程女士係對於呢個申請資格有啲咩嘅疑問啦或者意見嘅話咧，都歡迎佢即係同政府方面聯絡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睇睇咧就關於今次嘅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咧，亦都有另一個微調咧，就係話要求啲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啊嚇，如果係佢哋需要去攞呢個嘅保就業嘅工資 資補貼的話咧，亦都需要承諾咧，就係向業主同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回饋翻至少八成嘅一啲工資補貼噶。咁啊，點樣睇咧？即係業界點樣睇咧？我哋電話旁邊就請嚟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會長陳志求啊，陳志求你好。 系你好，系。 不如都讲下啦，其实业界嚟讲咧，有几多即系以你所知啊，即系有几多比例嘅公司系有申请呢个嘅保就业计划嘅工资补贴咧？ 据我嘅理解咧，即系除咗系一啲即系一啲系政府指定唔可以申请嗰啲啦，譬如话房屋协会啊，或者系港铁啊，即系呢一类公司之外咧，咁其他嗰啲咧，大部分都系有申请到即系呢个保就业计划嘅。 系吓，咁而今次咧就政府认为你哋嘅行业比较少受到疫情影响啦，因为你哋嘅收入来源都系嚟自业主啦，咁变咗咧就系希望你哋攞到嘅工资补贴就回馈翻八成俾业主啊。咁首先先问一下先，其实系咪真系冇受疫情嘅影响咧？ 你话有冇受疫情嘅影响咧？系有嘅，但系咧呢个就唔系话喺嗰个即系喺嗰个经济上边咧，而系喺嗰个工作量嗰方面咧系重咗好多啦。譬如有啲确诊嘅个案一出现咗嘅时候咧，咁喺前线嗰啲物业管理嗰啲人员咧，就其实就都即系即时咧做多咗好多嘢。我哋不但止系冇裁员啦，即系我哋喺协会里边咧，即系我哋百几个会员公司咧，我哋冇收嗰个会裁员。咁相反嚟讲咧，就会聘用一啲额外嘅人手都有嘅。咁就住呢个保就业基金吓，即系喺第一期即系申请咗之后啦吓，咁你如果你有留意咧，特首佢特别系强调咧，系喺一啲大型嘅物业管理公司嘅吓，咁喺大型嘅物业管理公司咧，佢一般咧同嗰个业主喺嗰个管理协议嗰度咧，佢就用一个叫实报实销嘅。你头先都讲得啱嘅，即系我哋叫所谓 reimbursement 嘅基础之下啦，即系话你每个月你所有嘅开支咧，其实你用咗几多，包括就系呢个员工个聘用啦，咁你会系喺翻即系嗰个管理费里边咧就攞翻啲钱出嚟，或者同业主会嗰方面咧就即系攞翻晒啲钱嘅。咁呢个咧就出粮嗰度咧就其实就已经系出咗噶啦。咁有呢个保就业基金即系一出咗嚟之后咧，咁管理公司申请完即系呢笔钱咧，就有啲就攞到呢笔钱嘅时候咧，就主动已经咧就系喺第一期啦吓，就已经系同大我知道有好多嗰个管理公司主动同业主会嗰个方面去倾嘅，点样去处理即系攞到即系呢啲额外嘅一啲。收入喺呢个基金啦，咁我知道咧就有啲公司已经主动咧就系即系透过譬如呢个佢攞到总共几多钱，大概等于嗰个管理费嘅几多个月嘅开支嘅使费咧，咁有啲咧就透过用一个形式啊，不如我哋如果系大概三个月到嘅，我三个月唔收你管理费啦，或者两个月唔收你管理费啦，咁咧就叫回馈翻俾啲业主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就话咧我就不如放翻落去你哋嗰个管理基金嗰度。咁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其實已經好多管理公司咧主動咧就去同嗰啲即係業主會去接觸嘅。咁嗰、那個即係嗰個 percentage 啦，即係個百分比咧，由100% 俾翻曬，到即係由30%、40%、50% 都有嘅。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覺得即係特首今日佢講話80% 咧，其實佢都有佢嘅原因喺度嘅，因為事實上咧管理公司咧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成本喺度嘅，佢哋都即係要一啲額外嘅人手啊，一啲行政嘅費用啊，咁樣。但當然啦，所以你留意翻特首就係話，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即係大型物業管理公司咧，佢哋個財政狀況咧係會比較健全啲啦嚇。咁就即係嗰啲行政費，咁佢好多都考慮到即係過往大家個關係，現時個社會就更加係需要講一個和諧嘅環境、一個社區啦，就考慮埋將來嗰個關係。咁所以好多咧就俾翻曬嘅。 係阿陳志求啊，咁因為政府都講到話咧，嗱就希望啲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可以回饋翻八成呢啲補貼俾業主啦，咁但至於回饋個方法係點咧，就要由物管公司同埋業主嗰邊去傾啦，因為咧就嗰個對口嗰個嘅單位咧。可能是業主啦，可能是業主立案法團啦，甚至政府都講，即可能是一啲管理嘅公司等等。咁其實以你所知，要去到將呢啲嘅補貼回饋翻俾業主，有啲乜嘢嘅方法咧？即譬如可能有啲屋苑未必有業主立案法團嘅嚇，未必有個咁嘅户口嘅。咁其實會係點樣做嘅咧？ 咁一般咧都會有個管理組織嘅，如果你冇立案法團嘅話咧，可能有啲管理嘅委員會啦嚇，咁佢總係會有一個組織咧係負責做一個對口咧，係因為佢要聘用個管理公司噶嘛，咁就揾翻聘用管理公司即係嗰個機構出嚟啦，咁市場都係冇法團就可能有啲管理會叫做管理委員會嘅嚇。 或者有啲嗰啲叫做MAC 啊，嗰啲叫 Mutual Aid Committee 啊，嗰啲叫做中文我唔記得係乜嘢啦，即係一啲即係互助委員會嗰啲咁上下啦，佢總係有一個即係有個對口嘅單位嘅。咁但係咧，就如果有管理公司嘅話咧，佢哋即係如果係回饋翻咧，一般都係透過頭先我所講啦，即係或者係呢個減喺嗰個管理費嗰度，即係免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視乎嗰、那個即係個銀碼係幾多啦。係如果係相等三個月，佢咪滿三免三個月啦。有啲咧就係即係送即係透過咧就俾翻現金放翻落去嗰個管理帳目嗰度，總係會有一個帳目喺度嘅。因為你喺你如果你做管理，你同佢簽咗合約嘅話咧，即係喺嗰啲即係法例上面咧，你都要開一個即係獨立嘅管理户口嘅。咁所以一定係有一個管理户口喺度嘅。就算你冇法團咧，都係有一啲管理嘅單位喺度嘅。咁就頭先我講到咧，就係即係除咗係嗰個叫實報實銷之外咧，就係問題就有啲叫包數啊。包账嘅合约，包账嘅合约咧就系话咧，即系管理公司，通常呢啲比较即系小型啲啦，或者系嗰啲业主咧，佢就唔能够即系吓冇能力去请一啲大型嘅管理公司，咁就唯有透过啲招标，招一啲比较即系中小型，甚至乎一啲微企嘅管理公司咧，就帮佢提供一个包账嘅服务。咁呢个咧就系咧每个月。啊、即係佢可能就係喺個合約裏面咧，講咗你要定名，你幫我做過啊，以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多樣嘢，其中一樣嘢咧就是、你幫我請埋人，咁然後咧我每個月咧我俾一個固定嘅銀碼你，咁呢個咧就係啊你個收費，咁如果你唔夠錢咧，你就唔可以問我攞噶啦，如果你即係有錢整咧，呢、這個就係你嘅你嗰個利潤。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有一啲公司其實咧都即係都表示咧，就話佢哋落標嘅時候咧冇考慮到咧有一個咁嚴重嘅疫情嘅，咁變咗佢哋喺嗰個每個月嘅使費裏邊咧使多咗好多啦。 Okay. 但係咧就業主又唔會俾翻佢哋，因為你一個合約嘅精神啦，即係你講明你我每個月係俾咁多你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即係嗰個財政上面咧都有個壓力嘅。咁就政府出咗呢個保就業計劃之後咧，就咁佢哋覺得係一個金路嚟啦嚇，咁就咁呢筆錢咧，咁佢咪攞嚟即係去做翻佢補貼翻佢哋嗰個財政上邊嗰、那個即係一啲即係赤字啊咁樣咯。咁佢話如果我咁樣嘅情況之下， okay. 因為我呢個係包數包帳數嘅公司，唔係業主咧係俾足我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哋就覺得咧就我未必一定能夠全數係俾翻佢哋咧，咪唯有大家去傾啦。咁、其實你睇到喺第一期、okay. 都傾得好好嘅呢、这個唔係問題嚟，我哋覺得 嚇。阿陳志求亦都最後一條問題想問你，就係、是除咗你頭先講話，即係會將呢啲嘅工資補貼嘅回饋啊，考慮係一個管理費嘅減免之外咧，咁政府都提出過其他嘅可能性啊，包括係會唔會可以做一啲嘅維修啦，或者係添置一啲嘅設施咁。咁其實呢樣嘢係咪都要由翻物管公司同埋業主嗰邊去傾翻嘅？ 有，其實有啲都有嘅，有啲就話送一啲服務俾佢哋啦，送一啲維修嘅項目啊，咁樣都有嘅。咁呢啲真係等佢哋。即系大家自己去倾咯，咁即系我哋睇到即系目前嘅情况咧，倾得好好嘅，即系大部分嘅管理公司同嗰啲业主咧，就系都喺即系落实嗰、那个即系嗰啲细节嗰方面都倾得好好嘅。 嗯，好啊，唔该晒你吓，咁啊陈志求，多谢你。咁啊陈志求咧就系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嘅会长嚟噶。咁大家对于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嘅一啲微调细节，有啲咩嘅意见咧？欢迎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有听众郭女士喺度啊，郭女士你好。 喂，你好。 你好啊，请讲。 系，我即系话对百佳同埋维康佢哋申请嗰方面咧，我又觉得好奇怪，因为佢哋本身真系做生意噶嘛。咁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開支啊，或者佢本身如果當日佢話去報税啊，各方面嘅人嚟做足曬，同埋今次喺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俾個人工嘅時候，佢哋真係跟足曬嘅話，其實佢哋冇做錯嘢㗎。不過反為咧，你話如果話咩第二輪申請嘅時候咧，俾可唔可以俾多啲優惠啲低下階層或者咩嗰啲，其實就唔使㗎啦。如果你覺得你應該政府，你覺得你值得批俾佢。咁你哋有你哋嗰個制度啊，但係喺呢一方面嚟講，你話咁樣去俾返，我相信就唔使囉。但係如果維康百佳佢哋有冇賺大錢，我諗大家唔使講㗎喇，睇佢年報就知㗎喇。 因为真系大家唔需要讲咁多嘢噶啦。 因为其实就喺保就业嘅计划推出咗之后咧，咁有啲人都提出话啊，其实唔系行行都受到疫情影响噶，即系譬如头先讲啦，即系超市同埋物业管理公司咧，其实咧都可能系受到疫情影响比较细，甚至超市可能系逆市赚钱添，咁有咁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咧就政府亦都睇啦啊，原来咧都可以系为呢啲嘅超市咧就设一啲咁样嘅要求，咁就要求佢哋咧就系喺攞呢个工资补贴嘅时候，同时咧亦都系要俾一啲嘅优惠俾市民同埋弱势社群，所以系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政策理念啊，你同唔同意咧？ 我唔敢讲同意定唔同意，不过有一样嘢我比较觉得奇怪啲嘅啫。如果你觉得佢真系咁搵到钱，或者真系对佢影响唔系咁大嘅话，咪即系等于佢哋都系自己都系有啲系业主嚟噶，系咪？即系领展，我估计领展都唔会有俾平租佢哋啊，系咪先？咁亦都喺某一个情况里面，佢哋都有咁嘅去商量噶嘛，香港嘅生意做生意嘅就系倾翻嚟噶嘛， okay. 大家唔系嘈翻嚟噶嘛。咁、 okay. 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同意同唔同意，我觉得政府其实呢个系睇翻佢政策、去界定呢一班人点、去同佢倾翻。喂，我喂喺呢度嚟讲，你系咪亦都唔需要申请咁足咧？我唔知啊。 Okay. 好啊，多谢晒郭女士嘅电话啦。咁其实即系今朝早啦，特首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咁就除咗呢个保就业计划第二期开始接受申请之外咧，亦都即将会推出咧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亦都呼吁咧业主可以为咧商户去到减免租金啊。我哋呢一次讲到呢度，听一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龙翔道一带嘅交通先啦。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彩虹村桥面段嘅慢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啊。龙尾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彩虹村桥面段慢线嘅意外事故清晒场，不过多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盛湾仔之路都好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仔学园街，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信控股512元升7.5，美团点评235元升16.8，阿里巴巴252元升9.2，小米集团17.24升1.04，京东集团265.6升23元，舜宇光学科技134.2跌14元，中芯国际26.6跌5.5，中国平安85.3跌1.5，盈富基金26.02升2仙。比亚迪电子28.7跌3.7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汇能集团、智勤控股、世纪阳光、同仁资源同埋中国积材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泰林科建、万丽达、中国华星、比速科技同埋晋升集团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06，加元1.317，人民币6.922，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系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6，港金系报18,5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2,005.28美元，卖出价2,006.22美元。港汇指数报105.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大家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伟华中心快线嗰度啦，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大围隧道。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伟华中心有坏车噶，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大围隧道。而另一边嘅龙尾啦，就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外一宗嘅报告啦，就系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啦，中快线系受阻，因为有交通意外噶。

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陳志傑。 时间嚟到傍晚嘅6:42啦，又再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你好， 大家好， 系喂，睇嚟都就嚟打成风喎，吓 系啊。 今晚咧就系天文台话咧，由于本港晚间嘅风力咧有机会进一步增强啦，天文台会考虑喺晚上嘅10:00至5:00咧就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冇错啦， 吓讲一讲咧就系呢个嘅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期嘅一啲措施先啦，陳志傑。嗱，剛才咧就係喺記者會上面咧都係宣布咗咧係保就業計劃第二期嘅啲詳情啦。咁其實申請同埋呢個嘅計算工資補貼嘅方法咧，都同第一期咧係相若嘅嚇。不過就作出咗少少微調啦嚇。頭先都同大家簡介過，咁就包括就係65歲以上嘅僱員咧，就一律攞5000元啦。另外咧就係增加一啲嘅罰則啦，同埋咧就要求一啲嘅物業管理公司、大型嘅物業管理公司要將80%嘅工資補貼咧就俾翻業主。不過，觀乎咧記者會上面咧，即係傳媒關注嘅焦點，其中好大部分咧落咗喺超市上面啦。嚇，因為咧就係今次政府就講到話，百佳同埋惠康兩大超市嚇嚟緊，如果要再攞第二期嘅呢個保就業嘅工資補貼的話，就需要咧就係提供一啲嘅折扣優惠咧俾市民嚇，同埋咧就為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弱勢社群嚇去提供一啲嘅折扣優惠嘅。咁嘅方法咧可能係一啲嘅現金券啊等等啦。咁咧究竟係個詳情係點咧？咁都好多記者問到啦嚇。咁包括係究竟幾多優惠政府先至叫做滿意咧？咁政府就讲话咧，咁其实都仲要同超市嗰边商讨吓，咁但系咧喺申请嘅时候咧，超市要提出呢啲嘅折扣优惠咧，去到俾政府去到审批。不过亦都好多嘅讨论啦，就关于啊点解系呢两间咧？咁而另外就系如果呢两间提供咗啲折扣优惠俾顾客，会唔会生意多咗，造成一啲唔公平嘅竞争咧？陈志杰，你又点样睇？ 超級市場就同大家嘅生活息息相關啦，咁大家依家買餸或者留多咗喺屋企，咁超市就成為我哋生活嘅良伴。但睇翻呢件事咧，都幾少有嘅，係政府點名針對某啲企業，就話你要攞政策優惠就需要同我真係直啲講啦，討價還價，要俾啲折扣或者係優惠市民咧。而去換取呢個政策優惠，而有個重點就係話，我諗現場嘅記者都有問嘅啦，點解就係呢兩間企業而唔係其他呢？首先個人嚟講咧，超市優惠俗稱益街坊咧，我唔止唔反對添，係啦嚇，即係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我啲開心添。咁但係如果要睇翻成個政策咧，咁就有一個政策嘅邏輯諗啦，點樣揀呢兩間企業？點解係佢哋？政府的讲法就话佢哋似乎冇受疫情影响，但受唔受疫情影响咧，系需要睇数据，尤其是公共政策咧，系要一视同仁，唔好俾人觉得呢两家企业出名就系你啦。咁超级市场都有其他间噶嘛，虽然冇咁出名，又或者便利店咧，又或者系其他啲民生嘅设备咧，又或者某个品牌嘅公仔面咁样咧，呢啲会唔会都系话冇受疫情影响？我睇到你股价仲上升，不如你又俾翻啲出嚟啦咁。所以政策系尽量避免随意性。我谂今次政府嘅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咧，我啲开心。咁但系作为一个评论员，讲公共政策又真系咧要作出更多嘅理解同埋解释。 系嗱，记者会上面咧都有记者问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啦吓，东排同埋其他嘅官员啊，点解呢两间超市咧？咁个政府个答法咧就系当然话咧呢两间比较大啦吓，咁过去嗰一期嘅保就业嘅计划咧，佢哋系攞到过1億元嘅补贴嘅，咁但系同时睇翻咧，佢哋嘅生意咧系喺疫情之中咧。是相对是冇咁受影响嘅吓，甚至是平稳嘅一个发展嘅。咁所以咧就认为咧咁就拣选咗呢两间咧去到要求佢哋作出一啲嘅优惠啦。咁但系正如你所讲啦，啊即系其实超市都有好多间啦，又或者系唔受疫情影响嘅企业，其实都不止佢两间超市。点解要拣佢两间超市咧？咁罗志光嘅答法就系话咧，其实好想简单啲 好想簡單啲啦，因為想簡單同快啦，亦都係去到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士啦。咁所以咧就揀呢兩個嘅公司啦，就特登咧就揀呢兩間公司，就係要求佢哋去提供折扣優惠啦。但正如你所講，好似俾人個感覺係咪就係捉呢兩間可能出名啲大啲嘅，就要佢哋咁做咧？ 佢影響到嘅人會多好多，同埋真係好貼身啊！咁各位聽眾聽到呢兩間超市嘅名都話係，好似有著數喎咁樣。但我必須點出咧，公共政策一定有佢嘅理性嘅。當然，依家講到救市或者係俗稱嘅救急扶危，咁有啲制度之外嘅措施可以理解，但係都唔可以話真係俗稱嘅隨意到一個點，就係、是、啊你出名啊你去做啦咁樣。咁其實有好多個行業可能都有呢個需求，又或者今次成為先例之後呢，咁政府會唔會喺其他嘅政策突然之間就話，咦呢兩個供應商或者呢兩個商家，你同我出嚟做多啲嘢咁？呢、這個政府需要多啲嘅講法，譬如話咩叫做冇受疫情影響呢？係純粹你嘅感覺啦，定還是真係有啲客觀啲嘅數據可以支持到呢個講法呢？咁又或者純粹用資助額比較一個實質啲嘅做法，即係用資助額，我未必話掌握到每一個行業最新嘅行情，而啲數據冇法出嚟嘅銷售數據冇法出嚟。但係你資助額好多，譬如過一億，又或者過咗好一個好大數額，你就做翻啲回饋社會嘅嘢。咁樣嘅話咧，個政策仲比較清晰啲，即係攞資助好多越多嘅，就做翻多啲嘢俾呢個社會，咁反而清晰少少，真 係。嗯，至於咧就係、是要求呢兩間嘅超市提供折扣優惠咧。會唔會造成一個促銷嘅效果呢？會唔會導致一個唔公平嘅競爭呢？咁其實呢就係、是、羅志光個答案就係話今次呢政府認為呢個方案係合適嘅。咁如果因為大減價而促銷呢，佢會形容為雙贏。政府唔介意，即系唔介意咧，就系让呢两间超市嘅生意咧，就因为攞保就业生意多咗，咁而系出现可能一个受惠嘅一个现象。政府话双赢唔介意，系咪应该咁做呢？个政府 香港系自由市场嚟嘅，如果减价促销可以振兴到超市行业，我相信其他冇被点名嘅超市都可以因住呢两间超市点减价而做嘢嘅，系又或者你减呢种货物 A， 我咪减货物 B 咯，吓货物之间 有竞争会出现， 有竞争出现噶嘛，所以呢个又唔觉得话真系好大问题，反而我想留意个细节点倾，究竟让几多，俾啲乜嘢人？如果你话纯粹买多啲就着数啲，咁可能其实英文叫做 regressive， 即系越有钱买多嘅人就越开心嘅，会系咁呢个正常嘅商业行为嘅。但系如果要做到所谓益街坊嘅话咧，可能真系有啲措施要做。呢、這个细节点倾系冇先例可援，亦都冇乜法律基础，真系觉得呢、這个真系睇政府点去倾到出嚟真系。 嗱，咁今次呢兩間涉事嘅大型超級市場又點樣回應呢？咁見到百佳咧就有一個嘅回覆咧，俾啲傳媒嘅查詢噶，都講到話咧係因應住疫情嘅情況啦。咁其實唔少嘅入口產品來貨價同埋運費都上升，百佳咧就話會盡量承擔上漲嘅成本，去到維持咧穩定合理嘅零售價，同埋咧就係話會繼續以合理嘅價格咧為顧客係提供足夠嘅所需用品，同埋盡力咁去照顧弱勢社群嘅需求，咁当然都即系个立场都话啊会做噶啦，不过其实都想大家知道佢嘅难处吓，好多成本都系上涨嘅咁解啊，咁点睇咧？ 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典型嘅商业行为，好正常添嗱。每一个行业有佢嘅难处，又或者有佢先至掌握到嘅资讯，系好正常嘅。所以呢个就系大家要注意，政府喺今次谈判咧，第一，佢唯一嘅基础就系呢两间超市，如果真系希望继续享用保就业计划嘅话咧嘅条件。第二就系话自愿做嘅咋，真系纯粹超市自愿做，你政府最多最多就唔俾佢咯吓。 好，另一个问题啦，咁就系今次嘅保就业计划嘅第二期咧，都有一个消息咧，都可能令某啲嘅人士咧，就系觉得系麻麻地啊，唔系咁好嘅消息啦。就系咧呢个自雇人士啊，自雇人士咧，如果佢第一期嘅保就业计划已经攞咗一笔过嘅7500蚊资助嘅时候咧，咁佢第二期咧就冇办法再攞啦。啊，唔知各位听众有冇啲咁嘅例子咧？又或者头先对于我哋讲啊，即系政府要求两间超市攞保就业嘅同时，要提供優惠，有啲咩嘅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就請嚟一位咧，就係自雇人士嘅啲代表啦，就係香港音樂人工會理事黃永芝啊。黃永芝你好， 係你好， 係你好啊，係。 對於第二期嘅保就業資助冇得俾自雇人士即係攞第二期啦， 有咩嘅回应啊？ 其实我都觉得，即系唔系自雇人士就唔需要攞呢个嘅资助，因为其实我觉得自雇人士反而系最受一个影响嘅一群嘅，因为即系正如我教琴为例啦，咁我都有好多班都俾人 cut， 即系俾公司 cut 咗，或者我啲学生系会即系请假，咁变相其实系我冇粮出，因为我系要教，即系我要上咗堂，咁我先有钱攞，咁我变咗系如果佢唔资助我，即系其实讲真7500元系真系好少，其实嚟紧即系之前其实7000即系个所谓嘅十月开始嗰个疫情，即系疫情前啦，其实我就已经受影响噶啦，咁去到学校停课，即系我哋主力有好多朋友啊同行都系教学校嘅，咁佢哋其实都好受影响咯，变咗佢哋由一月开始即系农历新年啊打后到而家都系冇教过，亦都冇上过堂，咁即系佢哋大半年都系冇粮出。咁其实我觉得7500元就算系乘翻即系咁多个月俾翻我哋都觉得唔系好够咯，因为我哋都有啲系租 studio 啊，或者系一啲即系租地方或者 share 地方咁样。 明白嘅，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即是你们自雇人士在疫情底下都可能受到一些影响。 受影响的群。 那罗志光局长就讲到，或者这个计划的设计原意，就是给自雇人士就是一期啦。不过即另外一个问题就要跟你探讨，就是上一期的保就业计划的申请呢，就讲到收到25万几份的申请，但是呢就有14万几呢是不获批准的，咁占咗超过一半咧，呢啲嘅自雇人士上一期嘅申请都系不获批准的，咁个原因咧就系话，其实今次嘅保就业计划咧系要求自雇人士要有一个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就唔系用一啲前雇员嘅户口申请。你点样睇呢个嘅做法咧？ 其实我觉得就比较好似有啲歧視咁樣，因為其實我哋所謂我哋教琴啦，咁我哋有公司，即係譬如琴行嗰啲我哋有教琴行或者係學校都會幫我哋開個嘅自雇人士嘅，有個嗰、那個 MPS account 嘅。咁其實我哋可能即係一個人可能會教五間學校，咁佢哋即係當我哋唔同呢啲學校合作嘅時候，就變咗我哋可能同第啲學校合作啦，咁佢哋又幫我哋開 account， 咁好啦，我變咗如果我唔再教學校啦，我自己出嚟收學生啦，呢啲 account 就算我整合咗，我都係一個個人 account， 就唔係自雇 account 咯。咁我有啲朋友收翻嚟嘅消息就係佢哋用咗即係佢哋有自雇人士嘅 account 嘅，但係亦都有個人 account 嘅。咁佢哋起身即係兩方面都有申請，咁兩方面反而自雇嗰啲咧都係都係會 reject 咯，即係佢話係一個 no reason 嘅 reject 咁樣。 咁都要補充返呢，因為其實所謂嘅自雇人士強積金戶口呢，即係一個法定嘅定義嘅，咁就係話以自雇人士身份嚟到開設嘅強積金戶口啦，咁就係講緊年滿18歲未滿65歲嘅自雇人士，根據法例呢就決定呢係自行登記參加呢個強積金計劃呢，先至叫做呢自雇人士強積金戶口㗎。咁變咗你以你所知，其實身邊係咪好多朋友都冇开呢个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或者即系开呢个户口，系咪都需要啲咩嘅程序嘅咧？ 其实咧，开呢个户口啦，咁其实最低嘅门槛就系要7100元一个月，或者系85200元一年嘅，即系呢个系最低嘅开户嘅 account。但系你知道我哋自由工作者，即系经常都俾拖粮啦，可能我今个月教完，或者系我今个学期教完。好啦，我个学期可能九月到一月嘅，可能我到系月，即系可能系下个学期先收得翻，即系可能 within 即系嗰半年，我都系未收到嗰份粮。咁其实我系好想开户口嘅，但系拖粮嗰个情况令到我开唔到户口，即系我预计可能我有可能有1万元嘅收入嘅，但系佢嗰1万元拖咗半年。 咁變相我咪開唔到嗰個嘅自雇嘅户口咯。其實我唔係唔想開，其實我好想開嘅，但係我都收唔到錢。咁我真係點開呢？同埋我哋嗰啲合約都係比較短期啲，唔同一啲公司，即係可能我同你簽五年嘅合約，咁五年我擔保我真係有工做，有糧收，你會幫我供 MPF。但係我哋嗰啲係比較短期啲，可能一個學期。以學期計，或者可能真係以堂數去計，咁變咗係而家你仲要拖我糧嘅話，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唔係唔想開，而係有難度去開咯。同埋可能我真係之前會跟一啲公司做，可能琴行做嘅，但我就轉翻出嚟做 freelance。咁嗰個情況就係可能我仍然都供緊嗰個個人嘅户口嘅。咁但係原來我係冇轉到去一個自雇 account， 我仍然有供緊嗰個人 account 嘅喎，我係 active 緊，我仲供緊錢嘅。但係原來我嗰個唔係自雇 account 嚟嘅，咁我就變咗我就攞唔到錢，即係我唔會申請唔到就 reject 咗我咯。 嚇，咁呢個可能真係 係啦， 可能真係歸因究底就係講緊呢個強積金條例啊，即係相關條例底下咧，就是、對於唔同户口係有一啲即係所需嘅要求嘅，即係法律嘅定義啦嚇。咁至於咧，就羅志光局長都講到話啊，其實對於一啲嘅自雇人士，其實唔同行業嘅自雇人士。在防疫抗疫基金里面咧，有不同的计划去帮你哋啦，即系譬如话，即系一啲可能是有在学校教班的朋友，可能有学校相关的一啲基金去到补助啦，又或者即系体育班的导师，咁都可能有即系一啲教练牌的人士可以获得资助啦，系咪都帮到你哋呢？ 但系即系个资助真系太少啦，即系佢真系一次性嘅资助，我真系觉得我失咗业咁耐，即系。我教唔到班咁耐，你先俾得嗰一即嗰个7000多元，即系7000多元嗰个嘅资助，咁多个月先得个7000多，唔通我真系即系我冇留张7500元咁样搣发噶嘛？可能我一个月唔一定系搵7500，咁变咗我觉得嗰个7500唔系一个长远嘅资助，我觉得。如果佢每个月资助可能真係好啲囉。但係即係为我哋自雇就係、是、或者教班啊嗰啲好受学校一啲嘅、即係教育局嗰边嗰个嘅行政嗰边嘅影响啊会係。 好啊，唔該晒黄敏之，多謝你下。佢就係香港音乐人工会理事啊，自雇人士係咪真係被忽略咗呢？ 明显地係啦，自雇其实唔一定话自己做老板，可以係最冇劳工保障嘅一群嚟㗎。 係。我哋电话1872311啊，对于保就业计划第二期嘅啲详情，自雇人士、超市等等议题，欢迎打嚟1872311。 关嘅单位并且交还房委会。房委会预计有可能需要几个月进行修缮的工作，最快可以在明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政府说会积极考虑再次以防疫抗疫基金为受影响的合资格准租户提供舒缓安排。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是每小时41至62公里。熱帶風暴海高斯已經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在晚上7點海高斯襲擊香港東南大約160公里，即是北緯21.1度、東經115.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海高斯會在今晚至到明早上在香港西南大約150公里內掠過。由於海高斯採取較為接近香港的路徑，強度亦都有所增強，本港晚間風力有機會進一步增強。天文台會考慮在晚上10點至到午夜改發8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海面有大浪和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受到風暴潮的影響，明朝早部分低洼地区可能出现淹浸或者是海水倒灌。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大老山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8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 69、75同埋66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到东南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明日气温介乎26至到29度，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同大家报告有啲有关渡轮嘅消息先啦。咁因为热带气旋影响嘅关系，以下所讲嘅渡轮服务咧就将会或者已经系暂停服务噶啦。咁啊，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已经暂停，长洲至芝麻湾渡轮服务已经系暂停啦。芝麻湾至梅窝渡嘅服务暂停。梅窝至芝麻湾咧会喺8:10暂停嘅，芝麻湾至长洲去到8:30就会暂停，长洲至梅窝9:09就暂停，梅窝至坪洲9:30暂停，坪洲至梅窝9:50暂停，梅窝至长洲10:20暂停，香港仔至索古湾9:30暂停，索古湾至香港仔8:50暂停，香港仔至索古湾经无达9:30暂停，索古湾经无达至香港仔8:50暂停。好啦，跟住讲啲路面嘅情况。咁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咧，近住沙田伟华中心对开嘅快线，之前有坏车阻路嘅，坏车未走嘅，仲系挤塞嘅。咁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伟华中心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分别塞到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同埋尖山隧道。之前屯门公路去九龙丁九桥段就曾经有意外，咁啊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丁九一带非常多车，龙尾去到金竹角。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和富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咁啊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塞到去浙江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龙尾喺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九龙区嘅路面情况，而家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咧，来往方向都系繁忙嘅，尤其是系去龙翔道方向啦，慢车嘅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噶。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都系繁忙啊，龙尾排到去培正道。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事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登记咗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年满18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紧嘅咧就系保就业计划咧，就是、第二期即将咧就会接受申请噶啦。直播室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啊，不如我哋都听听听众电话先啦。 好啊， 各位听众如果有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噶。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陈太喺度，陈太、 你好， 啊陆宇光啊， 你好啊， 陈志杰两位、主持人你好啊， 请讲。 其实咧我就觉得第三轮推出嚟咧。政府話要百佳惠康嚟推出啲優惠券俾翻市民，話係攞嘅錢多。其實我覺得點解政府唔檢討翻自己喺推行呢個計劃之前咧，係唔會檢討翻佢應該係針對咩行業去做一個保就業嘅咧？佢、反而即係將即係覺得人哋即係而家我有賺有數，咁你就好即係見佢嗰個唔受影響，你就要人咁做。咁如果你又講到超市點會淨係得即係百佳惠康啫？咁華潤又點睇啊？華潤都好多個 分即係好多間超市喎。咁仲有而家所謂71啦，同埋咩360度啊嗰啲咁， 嗰啲便利店同埋零食嘅嚇，一啲雜貨店 啊，全部好多零食店，佢哋都係照舊可以唔受影響㗎，係咪先？你可再講唔埋都係趁舊啦。例如呢啲都。咁但係調翻轉頭有冇諗喎？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面，喺個補習業過程裏面，有個自雇人士好受影響啦，有好多啲行業係即係而家完全停擺曬嘅，嗰啲好受影響啦。佢就唔去考慮呢一樣嘢喎，佢反而佢調翻就覺得之前好似蝕底咗，俾多咗，就唔想人哋再去申請第三期資助。咁、你根本可以喺第三期資助度再做完善翻一部分啦，係咪先啦？咁其實保就業嗰方面咧，仲有一個漏點咧，就係話你嗰啲錢咧就唔係直接俾員工嘅，你要去保持咁多員工繼續聘用。但係最荒謬一樣嘢，好多餐廳啊，好多其他啲公司，佢而家開唔到店，點保就業啊？佢要呢員，佢係冇我唔解雇個員工，不過對唔住。他們是 no pay leave 的、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人夠膽大大聲出來跟他說、 okay. 因為他們要保住份工作，他們不可以出聲投訴、 okay. 明白了，都很多很多餐飲業那些的員工都說過很多這些的苦水啦、我們電話1872311繼續聽聽眾電話，有賴女士、賴女士 你好， 是你好啊， 請說、 是我就是做家務助理的，咁咧就系、我哋呢个疫情咧，好多老细都喺佢做嘢，我就唔需要入去，同埋啲人惊有菌，惊你带埋啲菌过去，所以我冇公开，我哋系入门口嗰分钟先计嘅，几多个钟就几多钱咁样嘅，你冇做嘢咧就冇收入噶啦。由旧年11月开始咧，我哋根本系好少收入，真系根本维持唔到生活嘅。 你哋算是自雇人士啦，系咪啊？我估吓， 属于自雇啊。 系，咁你哋有冇呢个自雇人士嘅强积金户口咧？ 冇啊，冇谂得咁长远噶。你点会谂到要搞自雇户口啊？你冇谂到咁噶嘛吓？ 咁所以今次嘅保就业嘅措施可能都未必帮到阿赖女士啊，甚至其实讲咗咁耐咧，就咧保就业计划呢样嘢咧，其实都从佢推出以嚟咧，都实在有好多嘅唔同嘅质疑啊，以至到咧头先讲啦，即系嗰啲钱系俾雇主唔系俾雇员啦，以至到好多嘅一啲方向上面嘅问题，例如65岁。點算呢？嚇，自雇人士點算呢？嚇，即係一啲嘅雇主可能俾唔曬啲雇員，又點算呢？點樣去監管呢？以至到罰則又點呢？超市攞多咗啦，係咪又要佢攞翻出嚟呢？咁即係好似不斷咁去補一個呢個政策嘅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不足嘅地方， 真係補漏拾遺啦！ 嚇，你會唔會係咁樣去都去咁樣去睇呢件事？ 今次呢個補就業嘅政策咧，我冇記錯係政府嘅政策創新統籌辦事處去負責，而唔係傳統嘅政府部門。咁大家應該可以睇到啦，呢個係新嘢嚟嘅。并非任何一个部门的既有政策，亦都俗称咁讲啦，未必有任何一个部门咧愿意负责翻成个保就业嘅计划嘅。所以咧，呢个系好处唔好处。政府搞新政策又搞咁快咧，就似乎想回应民意。但系政府搞政策一旦快嘅话咧，漏洞自然处处嘅，好多嘢谂唔周到啊，或者推出之后先发现有问题。可以参考翻其他国家嘅旧市经验啊。我知道香港咧失业援助系唔好听嘅， 咁但係有好多政黨倡議嘅 係嚇，但失業援助或者係真係綜援制度咧，似乎比起保就業計劃咧，係一個健全啲嘅政策，有現行嘅罰則、現行嘅制度、現行嘅審查機制去做。咁譬如話你放寬資產限制，就咁冇收入就可以攞住半年先，或者冇收入三個月攞住半年先。嗰、那個執行力度或者執行嘅細節咧，反而我覺得係比較係暢順啲嘅，有既有部門啦，即係社福利處負責嘅啦，亦都有唔同嘅政策出咗嚟嘅啦已經。譬如英國就係咁樣啦，咁我覺得似乎好啲。當然啦，我事後先講咁樣係，但係睇翻今次好多漏洞，好多嘅市民都點出錯。第三期可唔可以做到咧？政府要回應嘅係。 咁至於即係政府一直都冇答應到做呢個失業援助金啦。咁主要都講到話，其實而家都仲有社會福利保障網啊，即係綜援等等呢啲嘅保障咧，去到做一個保障網啦。咁所以咧就冇回應到呢、 這個。呢個睇翻受助人係邊個？如果個政策就係直接幫到市民出糧要。手停口停嗰班嘅話咧，其實真係用翻家嘅社會安全網會好啲。你放寬啲機制，或者將個要求咧稍微調調節，就做咗好多嘢噶啦。最少唔使話啲錢經過邊個持牌人，經過邊個人士先再落到去咁樣啦。係，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翻咧就係究竟民主派決定咧留唔留喺呢個嘅嚟緊個一年嘅立法會嗰度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系咪都覺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熱，又唔能夠同親戚朋友一齊去食飯，覺得好悶呢？但係其實呢啲都係有實際嘅需要。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黃天佑醫生，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反覆係世界好多專家嘅預計之內，一旦放寬限制，就會引發新一輪嘅感染。呢兩個星期疫情反覆，好有可能係市民防疫疲勞嘅結果。在嚟紧嘅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祈唔好功亏一篑。如果怀疑自己有病，就有责任尽快求医，同埋进行病毒测试。呢场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志杰喺度。转讲个话题咧，就系讲呢个嘅政府决定将呢个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啦。人大常委会咧就决定现届嘅立法会咧就叫做继续履行职务多不少于一年吓。咁于是咧就出现咗一个个波咧就系交翻俾泛民主派议员手上面啦，即系究竟佢哋会唔会留任咧吓？因为咧都喺呢个嘅嚟紧嗰一年嘅议会个本身嗰个地位咧，都受到好多各方嘅啲讨论啦。咁就出现咗咧唔同嘅声音，有啲人咧就认为应该留守吓，继续打呢个嘅议会战线；有啲人咧就认为咧系应该要集体去总辞或者杯葛，认为咧呢一届嘅议会咧系唔系一个佢哋认同嘅一个安排。陈志杰又点样睇呢？ 我谂依家个讨论就去到一个关键嘅时候，究竟系应该所谓嘅总辞，定还是要留守议会，尽量争取抗争资源呢？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去留问题，而呢个去留问题唔再单单系议员本身嘅意愿，去到系究竟有冇民意认受性啊，或者点样体现到民意系呢件事嘅取态呢？咁 嗱，而家咧，尋日啊，咁就民主派嘅會議咧，就係舉行咗啦，咁就係發咗一個新聞稿，咁就話咧係佢哋傾完之後，大多數議員都係傾向留守議會戰線，咁不過咧就係最少有兩名議員咧，都係喺社交網站上面咧就係表達佢哋唔同嘅聲音，包括朱凱迪咧就喺社交網站就話係支持集體杯葛林立會嘅所謂嚇，咁而另外咧陳志全咧亦都話佢自己咧唔係主流派，流就係留守。嗰、那個流啦咁，咁變咗睇嚟，好似最少有兩位議員咧已經唔支持咧，就留喺呢個嘅立法會呢個延任一年嗰度啦。咁而另外咧就亦都有啲討論就係話啊，究竟民主派呢個決定係自己傾啊，還是都應該俾民意啊可能係公投或者係民意調查再做一次，然之後佢哋先至決定咧。 始终民选议员咧个认受性来自民意基础好重要，坊间都有机构正准备做相关嘅民意调查，咁我哋拭目以待，睇下个结果系点。 係咁啊，個講法就係話，因為有啲人就認為啊，咁其實2016年咧，即係現屆立法會2016年嘅選舉咧，選民係授權俾呢班嘅議員咧，其實係為期4年嘅啫。有啲人就認為咧係唔同意呢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啦，咁所以認為呢一年嘅一個繼續履行職務嘅任期。是未有呢個嘅民意嘅授權， 呢個政治倫理係啱嘅，但亦都跌翻轉頭，非常時期嘅手法需唔需要比較非常呢？嚇，2019年之後嘅香港都好多非常情況出現咗。所以呢个讨论可以继续落去。 好，我哋电话1872311，各位听众对呢个题目有咩意见，都欢迎打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政治学者啦，近排都接受咗传媒访问啦，都对总辞嘅一啲倡议咧有少少嘅质疑嘅，不如同你一齐倾下先。有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蔡子强你好， 蔡子你好， 大家好。 系对于泛民应该留任定系总辞，你有咩睇法？ 我似乎咧就观察就系、是、政治学者嗰边嘅意见比较统一、哦，即系最近你见到唔同嘅媒体啦，都访问咗几位学者，大家嘅意见都系话，即系佢哋应该留低，就唔应该总辞。我谂其实其中一样最关键嘅就系话，你系咪应该好迂腐地去睇一啲问题？尤其是當而家嗰個反對運動入面啦，或者即係呢一個反對政黨處於一個劣勢，咁如果你仲要好迂腐睇向呢個問題，而你嘅對手咧就反而咧即係可以好製造好多，佢比你有優勢啦，因為佢當政啊，佢可以即係提出咗呢一個國家安全法，佢可以提出呢一個停止咗呢一個延遲呢一個立法會選舉等等。咁你反而要好迂腐地去做嘅話，咁其實就只會令到自己處於更加大嘅劣勢，綁手綁腳，亦都其實未必係即係市民嘅期望啦。迂腐之一，我就譬如頭先你提到啦，我哋係咪要斤斤計較嗰個授權4年嗰個問題？我成日都話呢種授權你唔能夠好僵化去睇嘅。如果你咁樣去睇嘅話，你好多嘢都做唔成。即係你當然最理想，從一個理念出發，就係你嘅政綱係有列明一啲嘢。然后呢即是选民根据这样东西呢就投票给你，然后你按你的政纲去做。但现实上的政治呢就不容许你这样，因为你那几年一定会发生很多新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即是你的政纲一定没有提过这个反修例啦，或者逃犯条例这样东西啦。那你是不是代表那样东西不做呢？又或者你是不是要重新得到一次选民的授权先去做呢？那你其实就不利于你去应付很多即是这个复杂多变的形势。咁即係總言之，大家理解嗰個四年任期嘅就唔係你即係好似當年希特拉咁樣，你即係國會大樓縱火案，跟住你即係無限期壓止嘅選舉，嗰樣嘢係個當權者主動去做，咁你當然會發覺今次唔係啊，你哋係被動去接受嘅啫，即係唔係你而家主動話我想將嗰個任期4年咧，突然之間將佢改變咗5、6年。咁而因此咧，你嘅即係建制派政黨就一定會做落去嘅，而你又跟住話唔做，因為我要即係斤斤計較咗一種。即係原先嘅授權，咁你好多嘢都做唔成，好似我頭先講。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我諗我睇到幾似乎幾統一嘅喎，嚟自呢個港大、城大、中大、科大唔同嘅學者嘅結論係好統一嘅喎，就係話覺得唔應該總辭。 係咁，蔡子強，你又認為泛民應唔應該做一啲嘅公投或者係民調先至作出呢個決定咧？但係而家佢哋自己去到做一個民主派會議，受到一啲本土抗爭派咧係質疑嚇。 我相信我頭先講啦，即係你話要去做，我又唔會反對。咁但系問題話嗰樣嘢係咪咁必須？咁我亦都頭先講緊，即係未必一定係咁，因為如果你咁樣嘅話，我頭先講啦，即係你就變咗好容易喺你遇到每一件新嘅事件入面都即係被人質疑，你係咪應該做一次即係民意嘅重新授權？咁但係實際上你唔會㗎嘛。我頭先講，譬如逃犯條例嚟，咁你個諗法就好簡單，因為嗰樣嘢即係同民主派一向嘅政治路線，我相信係即係。有抵觸嘅，咁所以市民支持佢哋，亦都會支持佢哋去反修例。同樣，我頭先講嘅市民對投票俾呢一個民主派，佢哋作為反對派，我相信最重要嘅就係市民嘅授權係希望佢制衡政府嘅，即係投票俾佢嗰啲人。當然啦，如果你好支持政府，你會投建制派啦。咁呢個可能係最重要嗰個政治分野嚟嘅。咁大家就會問啦，即係你繼續做落去，然後繼續本身去監察同制衡政府，可能同原先個授權唔係相差好遠。 即係我覺得咁樣去理解，我就話就我唔覺得即係你樣樣嘢都要重新攞一次授權先去做，咁亦冇可能。更加你現實上嘅困難，我唔係好相信你一搞得成一次公投。即係上次嘅公投本身已經你見到啦，幾個人當事人都辭咗職啦，因為受到我同情佢哋啊，佢哋受到莫大嘅政治壓力。我唔係話要有啲乜嘢即係道德上面批評。咁但係我就係話我理解佢哋困難，亦都你要再做呢樣嘢，其實我相信係好困難。咁所以本身我就係話啦，即係我哋係咪要時時去你做嘅話，你做得成，我又唔會反對，即係我冇乜理由特別反對。但我就話其實有冇必要你時時去攞一次咁樣嘅授權？當年舉個例子好簡單，即係譬如有啲政黨選擇五區公投，可能講十年前嘅事啦。你嗰件事入面有冇做過一次民意調查或者公投去決定呢？即係當年啦，即係支持呢啲嘅人又會唔會話我哋而家要去做一次？即係民意授權，我哋要喂市民支持我做四年喎，咁我係咪應該而家辭職咧？你當時又會唔會攞呢樣嘢出嚟講咧？然後話喂市民嘅授權係四年，我哋而家係咪要輕率改變咗嗰個授權咧？當時係冇人做過任何嘅公投啊，冇人做過任何嘅民調就做咗個決定，點解你當時又唔懂講呢樣咧？咁我有時覺得即係我對好多呢啲自相矛盾嘅講法都係有啲不以為然咯。 系蔡之友，我谂点自相矛盾都好啦。议会同埋公民社会喺香港2003年之后系越行越埋，而到近年咧，其实个公民社会对议会嘅影响力系大咗添。我觉得会系吓，即系议员。 咁呢个系一个客观嘅现实啦。 系啦吓，咁所以无论今次结果点都好啦，留守嘅议员咧都要同公民社会继续维持好关系，甚至乎对于真系闹佢哋嘅本土派咧，都要继续去磨合啊，同埋继续去争取互相嘅谅解嘅。咁議會裏邊 係雙方面嘅啦，即係我覺得雙方都要有個智慧同個胸襟。咁而家好多時候唔係啊，即係變咗即係你死我活，或者即係嚇，我又覺得咁樣其實大家唔願意見到，或者投票俾無論民主派或者抗爭派，我相信好多人都唔願意見到。而嗰樣嘢嗰種胸襟、嗰種包容，頭先講緊互相接受嗰、那個，我其實覺得係雙方面。 明白， 今次个有两位议员啦，最少咁就表达出唔同嘅意见嘅，咁就系朱海迪同埋陈志全啦。咁其实会唔会估计佢哋都可能真系会辞职唔再延任？咁如果佢哋两位延任两位辞职嘅话，对于议会嘅形势嚟讲有咩嘅影响？ 我谂你问我冇答案嘅，你问佢哋两个啦，佢哋两个好似都冇清楚表态，佢哋唔支持呢样嘢啦。但系问题如果最后，民主派都是留低，他们会不会都是选择留低呢？这件事我答代不到他们答复、okay. 我也都没什么内幕消息。那我想也都要看看他们本身的决定是怎样才可以进一步评价。 今次的讨论里面其实都引起了很多泛民与本土抗争派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一些初选胜出的本土派呢就多次在社交网站上面就写文去到即批评泛民。那你认为这一役会不会令到两个阵营两个板块的人都出现了一些裂痕呢？ 我想那样东西显而易见，大家都看到了，就正正我刚才之前做的评论，就是说民主派和这个公民社会自從2003年，我同意就係話嗰個關係互相密切，可能即係亦都互相係多咗好多合作。但我就係話呢一種咁嘅合作，其實發展到今日，亦都要係雙方面有嗰個智慧同胸襟去接受對方做嘅嘢。佢哋喺個抗爭運動嘅高峰嘅時候咧，出咗一句口號叫各自爬山，跟住咧就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是实际上边喺即系真系实践嘅时候，抗争派未必做到嘅，我觉得佢又唔系好各自努力嘅。你好似你头先提啦，即系喺各个媒体入边作出好多好猛烈嘅攻击同批评，反而民主派系比较留守嘅，即系出嚟讲嘢系留有余地。但系抗争派好多时都系咁，即系话嗰种攻击系好尖锐嘅，又同佢哋可能喺运动入边，佢哋希望人哋支持佢嘅时候提出嘅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咯。嗰種嘅口號啊，並唔係太過配合嘅，佢唔係好接受到別人哋嘅做法。咁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我諗大家雙方都要學習點樣能夠包容一啲咯。 好啊，多謝你蔡志強，多謝你。 OK， 好，拜。 係蔡志強咧，就係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啊。電話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三号强风信号生效，海高斯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天文台话考虑喺晚上十点至到午夜改发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海高斯会喺今晚至到听朝早喺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本港晚间嘅风力有机会进一步增强。本港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5宗属本地感染，其中6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多宗初步确诊。葵涌货柜码头再多一名理货员确诊，佢喺宏记港务操作有限公司嗰度做嘢。码头亦都有一名保安员初步确诊，患者喺2号码头出入闸口嘅更艇工作。曾經使用5號碼頭的休息室，但是並非早前有大量確診者到過的宏記休息室，相信他有機會從碼頭或者社區感染。碼頭群組累計有66人確診，包括58名員工，其中41人在宏記工作。上海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龚道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內地傳媒報導，龚道安是今年第三名被調查的公安機關高層，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7月出席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安全生產會議。美國民主黨一連4日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前第一夫人米歇爾猛烈批評總統特朗普的施政，形容對方是錯誤的總統。相反，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就是君子，擔任副總統的時候表現出色，呼籲民眾全力支持拜登，結束特朗普上任以來造成的混亂。曾經同拜登在初選較量的佛蒙特州參議員桑德斯亦都認為拜登可以結束特朗普導致的仇恨和分裂，以及對移民的妖魔化。共和黨的俄亥俄州前州長卡西奇亦都倒戈支持拜登。天氣方面，最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晚間的風勢逐漸增強，多雲，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湧浪。明日介乎26至29度，稍後風勢緩和。展望星期四，間中有驟雨，稍後雨驟雨會減少，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热带风暴海高斯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海高斯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6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5.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海高斯会今晚至到听朝早在香港西南大约150公里内掠过。由于海高斯采取较为接近香港的路径，强度亦都有所增强，本港晚间的风力有机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晚上十点至到午夜改发八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受到風暴潮的影響，明早部分低洼地區可能出現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在過去一個小時，橫瀾島、大老山和青州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61、58和47公里，最高的陣風分別超過每小時69、75和66公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之下， Kitty 提一提你要乘搭渡轮和横水道的乘客要留意了。部分航线的尾班船已经开出，另外有一些航线亦都是已经报告了尾班船开出的时间了。各位如果想知道，可以去留意服务承办商，运输署亦都可以上我们港台的网页查询一下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 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嘅间封措施咧已经取消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嘅西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比较长的，去到观塘绕道过了 Megabox， 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长的，都是去到观塘绕道过了 Megabox， 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挤塞，龙尾竹园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喺太子道西近联合道。观塘道去大老山隧道同埋去荃湾方向啦，都系车多挤塞噶，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翻屯门方向深井段仲系车多些少。另外，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伟华中心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分别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蝴蝶谷。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的车速，不要突然加速又或者刹停，这样司机和乘客都会安全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货柜码头群组激增，关唔关嗰度一啲嘅设施事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一定系个环境污染噶啦，最好系就做一个大清洗先啦。咁停晒嘅技术上就有个困难嘅。咁但系货柜码头啲员工咧，尽可能个个同佢系留样本，如果系接触到确诊个案，一定系做咗隔离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嘅就是民主派啊，就住呢个嘅立法会嘅延任一年嘅一个任期上面嘅啲讨论啦，咁民主派会议咧就寻日发咗声明，就话大多数议员咧就倾向留任，咁但系咧就最少有两名议员朱凯迪同埋陈志全咧亦都讲到话佢自己佢哋咧系唔主张留喺呢一年嘅议会嗰度嘅，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嘅，咁啊陈志杰啊，咁啊讲开咧呢个关于留唔留任嘅讨论咧，其实咧就当中有一个嘅焦点或者概念咧都系好。好经常被讨论嘅，咁就系所谓议会战线啊，即系或者佢哋嘅议会工作啦，个重要性有几大咧？因为咧就系、是、因为佢哋讲到话而家即系民主派咧就系而家议会少数啦吓，咁、就算加埋即系陈志全、朱凯迪，今日讲紧24个嘅吓。咁啊，如果佢哋咧就係留喺度嘅話，咁啊一來咧就係要睇下係咪要承認咗呢一年嘅一啲安排嘅決定啦。另一方面，其實可以做得啲乜嘢咧？即係喺呢個建制派比較佔多數嘅情況之下，究竟可以點樣可以叫做守住佢哋覺得認為應該要守住嘅價值咧？咁而如果咧係唔留喺呢一年嘅議會，離開個議會。公民社會又有乜嘢嘅方法可以延續個民主運動咧？呢個咧係喺呢個過程討論嘅過程之中咧，好多人去提及呢一啲嘅討論焦點啊。 首先社會運動裏面嚟講呢，議會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就算我通俗啲講，佢份糧佢嘅津貼都好重要，因為社會運動就係要盡量喺建制裏面揾多啲資源，揾多啲機會去滋養社會運動嘅發展嘅。所以真係唔好嫌所謂嘅通俗嗰份糧同津貼係讓到好多嘅助理，而嗰啲助理可能就係抗爭力量嚟嘅。係其二就話議會咧，立法會尤其是立法會咧，佢係有實權嘅機構嘅。譬如話政府官員係要回應問題啦，佢有權要求政府部門披露資料啦。而除咗話政治改革、政制改革，又或者係國安條例呢啲好大嘅法律之外咧，好多嘅條例啊，好多嘅撥款申請啊，都係立法會去做。就算你話最後票數唔夠都好，但過程裏邊如果有一啲議員喺裏邊要政府交多啲資料問問題，又或者就算問多幾條問題，令到啲撥款冇咁容易攞咧，公眾得到嘅資訊大好多嘅。再者，立法會議員你點講佢都好啦，都係一種受到認受嘅身份，咁无论喺本地传媒甚至乎国际传媒，议员呢个身份、立法会议员呢个身份系应该充分利用去争取曝光率，或者讲你想讲嘅故事出嚟。我个人觉得呢啲系唔应该随便放弃，而放弃咗你要取代佢做得更加好，亦唔系咁容易。 咁至于咧，即系嚟紧嗰一年啦，如果真系大部分嘅泛民议员都倾向留任的话，咁佢哋嘅路线或者佢哋自己嘅定位又系点咧？就是、首先佢必须要回应佢点样睇，佢哋点样睇呢一年嘅延任嘅一个安排啦。第二就系、有啲抗争派咧可能会都向佢哋施压啦，即系其实佢哋有冇喺议会里面继续表达佢哋所谓即系抗争意志咧？会唔会比较多嘅政府嘅议案或者拨款都采取一个即系阻挠或者否决呢个态度咧？都会成为咗大家嘅关键系嘛？ 我谂旧年已经发生咗噶啦，旧年嘅经验，譬如话内部委员会好长好长嘅时间都冇主席选到出嚟，又或者系好多嘅拨款申请都冇咁容易过，或者好多议会上面嘅一啲嘅抗争嘅动作，或者系一啲大家可能觉得叫嚣啊，或者系一啲嘅发言，一啲比较系比较尖锐嘅发言啊，咁其实都做到好多社会抗争嘅效果，咁就系议会可以做到嘅效果嚟嘅。但补充点，其实喺民主政体里边咧 ，OK， 暂时用民主政体做例子嘅话咧，议会系亦都有专业嘅一面嘅，譬如法案嘅审议系好重要嘅，系法案一旦每一个字眼写得偏离原意嘅话咧，效果可以好大，而要修改佢都唔系咁容易嘅，已经都系议会另一个专业嘅工作。而香港个政治发展咧，其实议会路线咧系弱嘅，系弱嘅。基于中英谈判啦，同埋基本法嘅规限啦，咁香港嘅政党政治唔系好成熟，香港嘅特首唔可以系政党成员，而政党亦都系比较喺议会里边咧好难去攞到一个比较好显要嘅议席，成为一个成熟嘅政党。咁再加上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啦，咁所以香港议会战线咧向来系比较弱。但呢个唔系话议员唔做嘢问题，而系个制度喺大约20年、30年前，香港嘅议会发展已经系有啲好大政治因素系限制咗佢嘅，系主要嚟讲系唔希望有一个好大嘅执政党走出嚟啊。而到依家公民社会成熟之后咧，议会面对公民政党咧，亦都似乎咧系发挥唔到某啲专业嘅意志出嚟嘅，系。 我哋电话1872311都听听听众嘅意见先啦。电话旁边有高先生喺度， 喺度。 你好， 请讲啊。 系咁就第一样嘢咧就我觉得今次呢个泛民咧继唔继续留入一年咧？我是舉腳贊成的，100% 贊成。 點解咧？ 咁就我都同埋我都希望阿朱凱迪同埋阿陳志全都一對都參與咯。最主要原因就係、喺過去嗰一年，大家見到建制派啊，佢哋搞啲咩嘢？佢哋不斷趁自己人多，佢一定人多嘅，過咗過四年，佢不斷咁改呢個議事規則。跟住咧又話自己揾啲咩？外面嘅律師啊，俾啲意見佢。好似嗰單嘢咧，我好奇怪啦。即係你大主席揾律師俾意見， 係關於內務委員會選主席嘅問題。 係啦，冇錯啦。咁同一時間，人哋泛民都揾咗大啟師啊、陳文文佢哋俾意見。我唔相信大啟師、陳文文佢喺呢方面嘅知識，佢哋意見係弱過大主席揾嗰三個咯。咁、但係好失望咯，呢、這個秘書處就直情冇去睇人哋大家思想問哋嘅意見，反而咧就話大主席揾嗰三個律師咧，即係 OK 啦咁樣樣，咁 咁跑車啲你就見到咯，即係其實我唔知點解連秘書處都同建制派一齊咁樣搞，咁所以我就好擔心，如果今明嗰年泛民佢哋唔出現，真係唔知建制派佢哋喺度搞乜咯，可能都全部議事規則修改曬，就咗佢哋方便。啊，佢哋其實已經唔係即係已經冇再監察政府嗰個功能咯。咁希望就係、是即係泛民佢哋出席，有咩政府提出嘅嘢，佢哋真係 detail 去睇。有咩唔 OK， 佢哋攞出嚟講。 OK， 好啊，多謝曬， 就幫到我哋市民手咯。 好啊，多謝曬高生嘅電話嚇。佢頭先就提到議事規則嘅修改啦，就認為即係建制派佔優嘅情況之下咧，就試過修改議事規則嘅情況。不過都睇翻咧，就係、是、正正嘅，因為咧建制派喺地方直選同埋功能界別咧都分別過半啊。其實而家咧建制派如果要再修改議事規則咧，都是有足够的票数的。 正如你听过啦，议会的用处啦，所谓的用处不只话是投票那下票数多与少，而是个讨论过程同埋用立法会议员身份可以做到的事。问多几条问题，俗称入多几条 Q&A question,ok,、okay? 又或者在议会上面利用议会程序，尽量将啲真係公众无法理解的决定呢，尽量去问佢，都可以达到一种好强的政治效果的。 嗯，咁但系咧，即系另一个可能一啲认为要留守嘅人士啊，就认为咧，即系点解佢哋因为留守咧？因为而家咧政府已经系考虑紧咧，会唔会有一啲嘅投票嘅安排啊？即系譬如下届真系下年真系出现咗选举都好啦，咁会唔会有多一啲嘅投票安排上面可以修订咧？即系譬如话疫情期间好多人就翻唔到嚟香港，就系、是、可能系留喺中国内地嘅。咁會唔會喺內地都有一啲嘅投票站，又或者係有一啲嘅郵寄投票嘅方式可以去考慮咧？咁呢個係好多民主派咧非常之關注，可能咧就係要喺議會裏面留喺度討論嘅一個原因嚟，係嘛？係 啊，其實唔止話喺內地嘅香港永久居民，喺全世界都有好多香港永久居民嘅，係咁佢哋都有權投票嘅。咁所以我哋喺議會裏面更加需要有人幫你睇住呢樣嘢。 好，我哋电话咧继续有陈先生喺度啊，陈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正 就头先咧就我听到两位主持啦嗰所讲啦，同埋阿嗰位蔡子强所讲啦， 系 咁蔡子强所讲嗰度咧，佢话咧唔系下下需要民意嘅即系选民嘅授权，咁啊再去去呢、這、一个做呢個參選咁樣嘅，我記得佢係好似大概係咁樣講嘅。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咧。作為一個民主派嘅人士，佢哋必須要有選民嘅授權嘅、哦。點解蔡志強佢可以講話係唔需要民意嘅授權嘅咧？ 哦，佢頭先有舉個例子，佢頭先有舉個例子嘅，即係譬如話咧喺任期之內發生唔同嘅事，要啲議員去到表態嘅時候，咁其實亦都未必係選舉嘅時候咧，選民已經授權佢哋去處理嗰啲議題，咁所以咧就講個想證明翻，其實唔係話議員所有決定咧都需要經過即係可能好繁複嘅一啲民意嘅收集嘅程序先至要作出咁解。 嗱啱啦，咁佢頭先所講嘅話。十幾年前嗰個五區個公投，如果當時嗰啲選民係唔受意呢一個議員當時搞嗰個變相個公投，咁佢唔去投票咪得咯，或者投對面嘅票咪得咯，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我覺得蔡子強佢講嘅嘢簡直係胡說八道。 明白。咁而家你 咁啊，另外嗱，關於泛民是否應該係呢一個嘅繼續喺度留任啊？定是这个的总词啊、定是怎样呢？我觉得呢不应该用总词这个词语，因为他们的任期是已经是完结了的了。 即将 了。现在是即将是啦。那现在他9月30日 是 吧、是吧，那现在是人大委任他们的。記住喎，係人大委任佢，仲要係不少於一年。嗱，今次人大可以委任佢哋不少於一年，下次可唔可以人大話哦咁樣啊，繼續再延期落去啦？咁呢個就會變咗係一個萬年嘅國會嚟㗎啦。 萬年嘅議會嚟㗎啦。 好啊，多謝曬陳先生。呢、這個的確係咧，好多一啲嘅本土派，即係唔同意留任嘅人士提出嘅，即係因為今次嘅授權嘅權力啊，係嚟自人大常委，咁變咗咧，會唔會話再延期嘅時候，呢啲民主派又要諗啊，可能又要再留，咁咪變咗一個萬年議會咁解？ 咁呢個係一個幾政治現實嘅問題嚇。但係以即將面到就係話，如果好唔用總辭都個詞，大家唔做啦，我唔要呢個冇認受性嘅機構。馬上出現嘅就係話，當立法會復會嘅時候咧，呢、這個仲有公權力嘅組織就係冇曬任何非建制派人士喺裏面。咁建制派人士都做嘅嘢，同埋頭先我哋所傾嘅嘢就會發生噶啦，即係真係暢通無阻，牢牢暢通做好多嘢。呢、這個係咪想見到？我承認理念上或者係要部分市民去支持佢哋投票嘅民意代表去入一個佢哋心中冇認受性嘅組織係好難過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政治現實，我諗阿蔡子講得好清楚。我哋希唔希望當立法會復會呢、這個你話佢冇認受性都好，但係仲有公權力仲好大嘅機構，就變咗做一個冇任何非建制派人士喺裏邊咧咁。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傾第二個話題。 西杰啊，你感唔感觉到啲嘢啊？ 会有啲咩啊？顺啊， 呢度嘅环境搞到我周身都唔聚财，我对呢啲嘢好敏感噶。唔顺啊，即刻攞个辐射仪俾你探测下啦。 咁咋嘛？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分享下环境辐射监测计划， 而我就会继续处理天文台全力支持嘅大气候气象问答比赛，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法医研究所， 而家我哋呢个年代就会明白呢一 样嘢。Julia 女士嘅一个故事啦， 我系 Winson 李显善，系一个法医人类学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逢星期六晚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2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噶。想倾另一个话题咧，就系讲紧通识教科书啊。咁因为教育局咧就新增咗一个嘅叫专业咨询服务嘅嘢，咁所以咧就系啲书商咧就可以将佢哋嘅高中通识科嘅教科书嘅一啲内容咧就俾局方去到阅览，咁就俾局方咧就系提供一啲嘅意见。结果咧就传媒就发现有好几间嘅啲出版社喺经过呢个教育局嘅俾意见咨询之后咧。就係、是、刪除咗一啲部分嘅內容嘅，咁包括係乜嘢呢？例如有一間出版社叫做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啦，咁就係呢，本身呢就有一版嘅教科書嘅內容係談及公民抗命，咁當中呢就提及到呢就係黃之鋒等人呢就2014年進入公民廣場案啦，仲有就係民間電台案啦，同埋呢就係雨傘運動呢啲嘅事件㗎。咁但係結果呢就係出嚟新修訂本呢就成業咧就刪走咗、另一啲嘅出版社咧就係、是、有好幾間啊，包括係即係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啦，以至到雅集啦，同埋咧就係、是、一啲嘅明報教育出版社等等咧，都對於咧係三權分立同埋行政主導咧都有啲嘅刪去。本身咧就有啲嘅教科書話普通法咧就係呢個嘅信奉三權分立原則，但係呢句咧就係、是、結果修訂本咧就被刪除。咁而另外咧就係、是、亦都係有一句咧就係、是、嚟自雅集嘅，就係、是、話社會普遍認為香港實行三權分立咧，喺修訂版咧亦都係刪除。究竟點樣睇得出呢個嘅現象呢，以至到係呢個嘅教育局嘅專業諮詢服務係點樣樣呢？電話旁邊就請嚟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劉錦輝啊，你好， 你好， 係你好啊， 點樣睇今次呢個嘅事件啊？ 其實咧就專業諮詢服務咧，其實已經係咧即係舊年宣布嘅事嚟㗎啦。咁咧就原本都業界都唔知道係幾時有個新嘅修訂出嚟啦。咁結果咧就係、是、臨開學之前個零兩個星期咧，就即係書商就即係突然間公布啊。咁所以我想即係聯會特別覺得咧係本身個 time 嗰個時間咧就比較遲啊。 老師咧就即係應該最理想咧，就應該係喺嗰個嘅啊，即係通常放暑假前咧就已經收到本書噶啦，咁所以可以先可以揀書咧落書單啊嘛。咁其實而家咧八月咧，即係中後先收到咧，準備開學啦。其實嚇咁啊，就本身呢個安排咧，其實就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疫情嘅緣故啦，本身就已經咧係即係唔係好理想嘅嚇。咁呢個我哋即係都聯會嘅第一個睇法啦。咁另一個咧，我哋特別關注嘅咧。其實咧就即係當然，剛才阿陸先生都有講到一啲嘅內容上邊嘅修訂啦。我想特別提出喺個業界最其實更加關注嘅咧，就係究竟局方係用一個乜嘢嘅準則去決定邊啲係留低，邊啲係修改，邊啲係刪除？局方咧係冇公開咧呢一個準則嘅。咁所以我諗業界比較關注嘅係咧，有啲學校咧。佢唔係用教科書嘅，或者佢唔係全部用教科書啦，有部分係可能校本嘅教材啦，適合翻佢學校嘅一啲嘅需要啦。咁我諗呢啲老師或者學校咧，就都困擾啊。咁既然而家喺個教科書裏面有啲內容刪除咗或者修改咗，咁我眼前我自己準備嘅教材，咁又使唔使有相應嘅配合咧？就算我真係想配合啦，我又因為我唔知道個準則係點樣啊嘛。咁所以其實我都唔知點算，我諗呢方面咧，局方就應該公特別應該要公開翻咧嗰個評審嗰個嘅準則咧，透明啲咧就應該比較理想啲。 係。嗱，今次咧就係、是、譬如一啲嘅教科書作一啲嘅刪改之後咧，咁佢有個理由嘅，咁就係、是、五隻字啦，按教學需要嚇，咁、啊、可能都未係好清楚個內容係乜嘢，即係咩叫按教學需要咧咁。咁而今次個內容咧都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涉及係刪除咗一啲公民抗命嘅相關嘅模擬試題嘅啲內容啦，以至到咧一啲嘅譬如新興嘅政治組織，譬如係本土民主前線啦，香港。眾志啦等等咧，呢啲係一啲嘅都係呢啲名啊，都從教科書之中咧係刪走咗。其實有啲人都擔心咧，會唔會係有一個呢個諮詢服務成為咗一個政治審查，係刪走咗啲敏感內容喺教科書嗰度，唔好再出現呢個情況咧。 或者咁啦，我哋就好難揣測咧，佢背後係即係咩緣故？因為畢竟件事咧，由舊年去到而家，整整一整年嘅服務啦，嚇、啊。咁而我想即係特別去用公民抗命為例啦。咁據我所知咧，亞集係刪除咗嗰個嘅試題。咁但係咧，佢本身都仍然係保留嗰部分咧，係解釋咧公民抗命係咩嚟嘅。所以我哋都估計，唔知會唔會佢覺得咧，其實公民抗命應該都唔會攞嚟考試，唔會攞嚟考試噶啦。咁所以其實咧，嗰個試題咧，其實都即係未必可能好需要啦嚇，就不如嗰個就攞走咗。所以我諗有啲位咧，佢係有啲保留咗喺度嘅，即係可能佢就入有啲嘅細微眼咧就會唔見咗。又或者譬如咧三權分立咧，佢都好幾個出版社嘅做法有少少唔同嘅，有啲咧就係有公民呢個三權分立，再加三權合作。有一個咧就想三權分立咧，再加行政主導，有一個就真係咧好似剛才陸先生咁講咧，就冇咗三權分立啦。不過咧我見到咧佢仍然有一出版社咧保留翻咧係有一個嘅圖表，那個圖表係講緊咧就係、是、行政司法立法根據基本法，其實咧係點樣互相制衡嘅？譬如我可以彈劾你，你可以委任我，我可以任命你啊。根據基本法是有這些的互相之間的制衡的關係的，所以我想更加核心的就是一個專業的老師呢是怎樣用回這些核心的內容去教回那個學生的這些相關的事情。其實如果你問我呢，基本法呢都真的沒有寫三權分立四個字的，當然都同樣沒有寫三權合作和沒有寫行政主導四個中文字，其實最核心不是有沒有那四個中文字，而是同學對那個的概念，對現在政制的形式的結構的理解呢是不是清楚。如果他只是懂背三權分立四個字，但其實他不知道互相怎樣制衡呢，其實都不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來的。所以我想最核心老師是要處理到他那個機制是怎樣咯。 是還有很少時間想問，即簡短問兩個問題。今次教育局這個諮詢服務令教科書刪了一些內容，會不會影響學校揀書呢？而第二，擔不擔心這個諮詢服務往後會變成一個恆常的送審機制？ 係，我諗揀書嗰度就已經揀定咗啦，因為正如講咧，學校一般喺六月咧已經敲定咗嗰個嘅嗰個書嘅名單㗎啦，所以其實而家都即係應該係要用出咗㗎啦，書單都已經嚇，可能都已經準備採購緊㗎啦，所以我諗咧嚟緊呢年就唔會有影響嘅，不過再之後咧就我諗就難講啲啦，可能學校都要睇一睇張表實行起上嚟嘅時候先再作決定啦。咁而至於長遠咧，局方嘅講法咧係即係長遠真係有即係機會嘅，咁我哋。即係聯會覺得咧，其實今次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安排咧，最核心係冇諮詢到業界，亦都冇包括業界意見喺裏邊。所以如果將來有任何其他嘅安排，都即係必須要諮詢業界嘅意見咯。 好，唔該曬劉錦輝老師，今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唔該曬陳之傑，拜拜， 拜拜。